绿树浓荫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 楼哥，你等我，我一定回来。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作者奇经难去。 我是若离。 我是火云绅士。 我是阔先生。 后期制作青玉，由来月文化出品。 隔得老远，展燕朝都听得见自己那一向优雅理智的哥哥的叫声。 请来一下，我弟弟醒了。 展燕朝咳嗽两声，费力地伸手勾来床头上的呼唤器按了下去。好在展燕玲失态也只是一时，在医生护士余冠来检查过一番，确认他已经脱离生命危险时，他便又恢复成了得体从容的展燕玲。他没穿军装，只穿着一身家居服，显然已在这衣不解带地照顾了许久。他坐回床边，拿雪白的手帕轻轻擦他仍微湿的眼角。 疼成这样？ 展燕朝这才迟钝地回想起自己昏睡的原因。在季作山安排的示弱战术之下，虫族倾尽全军之力铺天盖地地来袭星球。展燕朝是正面应敌的部队，数度深陷虫海，节节的虫鸣不绝于耳。展燕朝的机甲几乎被虫翅撕成碎片，然而在他失去意识后的十几分钟里，他的身体竟然还在战斗。展燕玲一巴掌推上他的脑袋， 差点没救回来，你知不知道爸听到消息差点杀了我。 他呢？ 展燕玲当然知道他在问谁。季作山的示弱战术的最终目的便是要让虫族深信不疑，这座人类星球已是外强中干，已可以一举拿下。在虫族大军倾巢出动时，季作山便领兵去抄虫族的大后方。展燕玲神情有点古怪。 别管他，吃药。 展燕朝豁然坐起，连扯着伤口也不管了，他直勾勾盯着哥哥。 他怎么了？ 他好得很。 展燕玲把弟弟按回床上，恨铁不成钢道。 他把他的直系部队一个不落的带了回来，还杀了虫族的女皇。 没事啊，没事就好。 躺平数秒后，他猛然睁大了眼睛。 他杀了什么？ 展燕玲把手中的报纸拍到展燕朝脸上。 连续18天了，他都是各个媒体网站的头版人物，人家快要把他的一生写成传奇小说了。 展燕朝抓着报纸边缘，看着上面的季作山，兴奋的肩膀直发颤。照片里，季作山提着女皇巨大的头颅从舱内走出，满身战损却英俊的熠熠生光。一战封神，大概便是如此。从今以后的史书里都会留下季作山的姓名，英雄战神，想象得到想象不到的溢美之词都会雪片似的向他涌来。展燕朝把报纸贴在脸上，吸了一肺的油墨清香。纸媒在当时已经衰落，而在这种情况下，季作山还能占据头版，意味着什么不言而喻。哥哥为自己准备的这张报纸却让展燕朝想到了多少年前喜欢收集报纸的那个小季。展燕朝问他收集这些破烂干什么，小季有点不好意思说，以前他跟弟弟妹妹流浪时，报纸用来保暖特别管用。当时的展燕朝出门就扛了三个报亭的报纸回来，落在季作山面前，得意洋洋地拍了拍说，看见没有，跟着本少爷保你不挨饿受冻，想要多少报纸都管够。 哎呀宝贝儿，别生气，我心里只有你。 他错过了一个人，也错过了一整段人生。现在只有这淡淡的油墨香味 还能让他回忆起当初抱着报纸哼着小曲往家赶的感觉。展燕朝想哭又想笑。这当口，展燕玲的通讯器响，他接了起来，刚说了两句话便按住话筒对展燕朝道： 军部来电，慰问展团长的伤势。 展燕朝把脸埋在报纸里闷闷道： 告诉他们我很好，不方便接听电话。 是季将军亲自来电慰问。 展燕朝一咕噜从床上爬起来，抢过电话便扯过被子闷了进去，心脏砰砰乱跳。电话那边是季作山淡淡的声音： 展团长，伤势怎么样了？ 展燕朝绞着被子讲： 我很好。 我看了你的战斗影像，你率领部队有效阻滞了虫族大军的前进，军部正在考虑授予你团集体一等功，把你从团长拔擢至副师。 展燕朝想象着电话那边季作山冷冷淡淡的表情，脸红得发烫。 谢谢。 过两天我会和军部的徐参谋、白将军一起去医院探望你，现在我正在陪罗西和小青逛街，回见。 等等， 他的心脏几乎停跳，而季作山也没有挂掉通讯器。 嗯， 展燕朝很慎重很慎重地说： 你来的时候能不能给我带上我最喜欢吃的水果？ 当然，毕竟是探病去的。 挂掉通讯器后，季佐山对一边累得直吐舌头的汪喜洲说： 走吧。 谁能想到现在人人称颂引得无数少女疯狂的英雄，只戴着一副墨镜，穿着一身黑白格毛衣配牛仔裤，站在一家运装店外，里面是罗西和汪小青。前者取了一件豹纹的在汪小青身上比划，被汪小青一巴掌打了下去。胳膊上挂满购物袋的汪细洲小声道： 季大哥，我真佩服你，我最怕跟我姐出来逛街了，真不知道他们哪里来的那么大劲儿。 你可是舅舅，就当是陪侄子了。 一提到小侄子，汪细洲眼睛就亮汪汪的，然而一低头就泄了气： 季大哥，罗西姐总给我姐买衣服，哪里有我小侄子的东西？ 我不是买了吗？ 他将手里提着的一堆男女婴儿装、奶粉和尿布往上举了举，一点都没有帝国战神的架子。 我小时候经常帮我父母照顾孩子，心里有数。 汪细洲难掩崇拜： 季大哥，以后我和君云的孩子就交给你了。 秦君云平民出身，是汪细洲的副连长。汪细洲是连长，但却天天被秦君云以下犯上，逮着捏脸蛋，两个人都乐此不疲。汪细洲每天都用最好的香皂洗脸，给他提供最好的捏脸体验。汪细洲曾大言不惭道：这是他宠未来的媳妇儿。但季作山看过秦俊云的战斗录像，怎么看都觉得汪细洲这是主动送货上门，还在自己脖子上打了个端端正正的蝴蝶结。不过季作山也叫不醒自我感觉良好的汪细洲，索性由他去。汪细洲趴在栏杆上百无聊赖地歪头看季作山： 季大哥，重庆的第三轮扫荡已经结束了，之后你打算干什么呀？ 季作山抬头看向罗西的背影：既然外患已然消失，那么星球延绵多年的军备传统便已经失去了其必要性。现在社会中为平权发声的人已经越来越多，季作山打算在舆论再发酵一段时间后，向军部提出申请，将每年举办强制每一个适龄少年参与的机甲比赛改为非强制。他们本来已是天生的贝塔，如果想一直做贝塔那完全没有关系，如果想做阿尔法自然是可以的，但是享有的优渥社会资源会减少相当一部分。至于欧米伽，肯定会有一部分人想要做， 但政府需对 Omega 的数量进行限流和管控，建立 Omega 的保护条约，将 Omega 的身份限定在贵族领域。接下来裁军之类的事务也会持续推行，必然会触动一部分守旧派的蛋糕，这会是一个极漫长的过程。但祭座山会把这项事业用自己帝国战神的身份推行下去。